川剧终有来，有人情深意重，相识一年又梦，牢牢锁在心中。往事如烟留不住，天涯海角枕头。 这里是专门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刚才这首歌曲呢，来自琼瑶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一帘幽梦》当中的主题歌。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林瑞阳、刘德凯还有萧蔷他们主演的版本。演唱者呢是许茹芸，歌的名字叫做《我有一帘幽梦》。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星驰的著名电影《大话西游》第二部当中的片尾曲，这是一首让人听了会感伤的歌曲，而本身这个电影也是让人又哭又笑，一起来感受一下卢冠廷的《一生所爱》。 Bye.

半只保留给我，风霜寂寞凋落在你的怀中。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 这首歌是来自车继林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也是车继林最有名的歌曲之一，来自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而车继林这首歌的原唱呢和创作者呢都是来自一位叫做史俊鹏的台湾音乐人。而史俊鹏呢千百惠下面这位歌手也曾经唱过史俊鹏的歌，就是《想你的时候》。不过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同一张专辑《想你的时候》，同一张专辑当中的另一首歌曲，也是千百惠的代表作，陈美薇的作品《走过咖啡屋》。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燕的第一张专辑《红腰带》当中的歌曲，叫做《北京 Taxi》。我想呢，不管是在哪一个城市开这个的士的的哥的姐们都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他们可能要跟常人的作息呢不太一样，而且成天在车上，他们所能忍受的酸甜苦辣，这首歌曲当中都有描述。 我的好几个哥们儿跟你们一样也开出租，每次睁开眼唯一的烦恼是会赚钱，天天看着太阳升起来，又看着星星它铺满了天，春去秋来时光流水一般，空闲的时候也想想童年。记得上学的时候

这是来自黎明当年的 Happy 2000，听这个2000也就是2000年这个意思啊，也就是当年的一个时间概念。那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和黎明同一个公司的，但是比这首歌出版的要更早一些，98年的一个歌曲，来自李玟，叫做《颜色》。这首歌曲是来自李玟的《颜色》，而接下来也继续是动感的歌，这是张宇的《单恋》专辑当中的《单恋一枝花》。 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或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还是苦苦地恋着他。闭上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较容易伪装，让人羡慕的恩爱之中有着貌合神离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留下来，这一段心碎心伤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大声说拜拜，能勇敢爱就勇敢，散了未来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死守天长地久，爱不是染沙发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枝花。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后各走天涯，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还是苦苦的留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人以伪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貌合神离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大声说拜拜，勇敢爱就勇敢，散发为爱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 百般天究竟是谁离不开的扶手，天长地久还是自然傻傻的情话。那是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的世界还是精彩，你懦弱的单恋一直单恋一直单恋一直花。 好不 好，先拍照后付款。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 老婆，信咱姐的准没错，咱就去聚焦拍婚照。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抢最新优惠。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从每年缴税一个月即可升级为每年必须12个月连续缴税。本市进一步严格了购房资格审核中个人所得税政策执行标准。22号，市地税局和市住建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严格购房资格审核中个人所得税政策执行标准的公告。连续5年以上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执行标准，明确为纳税人应从申请月的上一个月开始，往前推算60个月在本市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上述政策自2017年3月22号起执行。有关部门同时强调，结合购房资格审核中补缴社保的相关规定，对于因工作变动等原因造成未缴或补缴税款且不超过3个月的，视为连续缴纳。中国新闻网消息，前门大石栏北京方电动汽车快充站22号正式投运。该站点共配备了100台直流快速充电桩，是首都核心区规模最大、服务能力最强的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点。该充电站均采用最新60千瓦快充技术，充电功率较以往提高了1倍。普通电动乘用车仅需15至20分钟即可完成电量补给，日均最大可以提供5000余次充电服务。目前，首都核心区初步形成了以天桥、前门2座大型充电桩站为核心，沿历史古迹、商业街区、文化场所等区域分散布局的充电集群。公共领域充电桩2环内实现1公里服务半径，3环内实现5公里服务半径。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时光，我的爱在等待，我的心永不再徘徊，不再徘徊。想飞，为爱远航，让梦乘风破浪，谁也不能阻挡我的心。别再彷徨，奔向爱的方向。哈喽，风在徜徉，云在为你我而歌唱。快乐来到你身旁，拥抱所有梦想。你是我的海港，为你永不再彷徨，不再流浪。 这是来自当年的动画片《海洋总动员》当中的中文版的主题歌曲，来自孙楠《飞越海洋》，充满了爵士韵味的歌。继续下面留声地带送给你的老歌是来自李碧华的这首原唱版的《心语》。这首歌呢也造就了内地的金童玉女杨钰莹和毛宁的一首代表作品。李碧华是这首歌的原唱，而作曲方面则是来自伍思凯。为什么总在那 些飘逸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我的心是六月的晴，雨下着细雨，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因为明天我就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歌曲，来自关喆。关喆在2012年的9月推出了一张《身边的故事》的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除了他收录了他的成名作《想你的夜》和另外一首新歌之外，其他所有的歌曲呢都是翻唱自女歌手的歌曲，而当中呢也包括收录了《中国好声音》当中曾经唱过的《领悟》。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一起听到的就是关喆翻唱的《没那么简单》。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